就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昨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请到来自怀柔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如果一旦哈劳动者申请认定工伤，劳动行政部门呢又不予认定工伤的话，劳动者提出行政诉讼，将劳动行政部门诉至法院，要求认定劳动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工伤的行为不合法啊，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法官呢也通过几起不同的实际的案例跟大家说了，在这类纠纷当中，法院所处理的原则以及呢法律上的相关规定。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将进入一个涉及到工伤的实体认定的方面，就是如果一旦劳动者出现了工伤了，那么到底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应该如何来解决，劳动者又将会得到怎样的赔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邀请到法官通过一起外地务工人员的工伤索赔之路，跟大家来介绍相关的问题。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李亚丽法官。李法官您好。 哎，你好。 那 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王敏山，他是呢河北省的一个普通农民。那么几年前呢，他也和那个同村的几个老乡一块来到那个首都北京打工，干起了咱们这个建筑工人的这样一个工作。随着他的那个这几年的工作呢，日子慢慢有了起色，可是有一天那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王敏山在上班的途中被一辆轿车撞倒了、那么造成了这个肋骨骨折，并且构成了伤残，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幸的事情。 那么在事情发生了之后，这事儿得是谁来赔偿啊？是单位呢，还是找到这个撞他的这个人呢？ 他这个事故呢，算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在我们法律上来说，他一般是要告这个对方这个车主，还有这个他这个对方这个车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这两方来对他进行一个。 那么王敏山怎么做的呢？ 首先受伤后呢，他就是被就近送到了那个一家骨科医院进行治疗，但是呢治疗之后呢，他这个肇事车主啊就一直没有露面。那么咱们这个王敏山呢，因为是一个来京务工人员，可能手里积蓄也不是很多，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治疗费用太巨大了，而这个肇事车主现在又不露面，找不到了。那没办法，他只能就是说在那个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等到伤情稍微稳定之后，就选择那个回家治疗。 这个时候呢，与此同时呢，他也就是将咱们这个肇事车主还有这个肇事车主投保的保险公司告到了法院。 嗯，这是一个正常的维权的渠道。那他告到法院之后，这个纠纷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后来 告到法院之后呢，就是到开庭的时候，这个王敏山他那个自身那个法律意识也不强， 嗯， 而且经济水平也有限，所以也没请律师，就自己拿着自己所谓准备的一些证据，然后就来到了咱们法院。然后在法庭上呢，首先那个他那个费用有这么几块，一个是那个医疗费，就是他那看病住的那个需要的钱， 就是住院的钱啊， 对， 等等， 住院的钱，还有就是那个误工费，就是这段时间受伤了， 嗯， 干不了活，那么这个误工损失，还有那个交通费，然后残疾赔偿金等等这些费用。但是在咱们那个开庭的过程中，就发现咱们这个来京务工人员，尤其他这个知识层次比较低啊，法律这个知识也欠缺，他那个很多举证方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比如说在这个医疗费这方面，因为他那个在北京医院治疗的这个过程中呢，他这个票据还比较齐全，他有那个正规的那个医院的诊断证明、住院病案，还有这个医疗机构的专用发票，这块法院认可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因为后来他因为无力负担这个巨额的医疗费用，就选择了那个回家治疗。回家之后呢，他又没办法，就是去那个市里面的正规医院，又觉得可能是花费比较多，他就选择这个村里面的一些诊所进行一些后续的治疗，消炎呀、吃吃药啊、打打针啊，选择这样一种方式。 嗯，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他提供的一些证据就是诊所里面的一些药费单据很不正规，连处方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个在他提供的这些证据里看不出来，他这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受伤花费的这些医药费，因为他不正规，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就不好认定。 也就是说他这个医疗费这一块两部分，咱们在他在北京治的基本没什么问题， 对， 是吧？ 对， 他在老家治的，因为都是一些非正规的医院，甚至是那些小诊所， 对 啊，像这样赤脚医生的，那肯定属于非法行医了， 对， 他们这个就很难认定了。 然后当时那个咱们这个被告也指出了这一点。 嗯， 那么王敏山听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很委屈，然后很不解，就觉得哎，是因为你不出钱然后我才回家看的病，那么我到私人诊所看呢，也是因为一个是我没钱，另外一个我花的钱少，你赔的也就少啊，我好像还是给你省钱了，到最怎么到法院这儿你还不认了呢？ 哦， 嗯，他会很不解， 哦， 很委屈。 嗯，开庭的时候被告出庭了，是吧？ 对。 啊，肇事司机跟保险公司也到了。 对。嗯，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王敏山的诉讼请求除了说要求这个肇事司机跟保险公司赔偿这个医药费之外， 嗯， 还有什么误工损失啊这样的损失？ 嗯， 那这个损失他都提交了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这个损失他是一份证据都没有，因为他那个。在咱们北京他干的都是一些建筑工人那种临时工临时性的， 嗯， 就哪有活跟着那个一个包工头，自己老家的一个包工头，那也没有劳动合同，就是哪有活然后就到哪干几天，包工头不可能给他出具任何手续啊。 对对， 所以他就没有任何证据，但是他就说我确实是半年肋骨骨折，我半年没有上班，我要是不受伤的话那么我肯定是要有收入的，对吧？然后就是要求这部分费用，但是法官要求他那个提供证据， 嗯， 他说那我没法提供，因为我没有单位，不可能给我出具误工证明，我干的是临时工，也没有劳动合同，但是他说我那个干这个工作我们老家的人都知道啊，农民嘛比较朴素的一种意识，就觉得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哈， 嗯， 就到法院这儿反而是说不清楚了， 他还说这还用什么证明吗？ 对， 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啊。 对， 嗯， 但是没办法，打官司就讲究证据，没有证据那么我们很难认定这样一个情况。 那后来他这官司怎么解决的，什么结果呢？ 他这个就是误工费这块，嗯，当然我们法院在判的时候有一个酌情的这个，比如说啊，根据他的这个劳动能力，对这种这个没有固定收入的，按法律规定来说没有固定收入的是按照你前三年的那个平均收入，但是呢他又不好证明他前三年的平均收入。 对啊。 那么你不好证明的呢，那么我们就按照你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的职工的平均工资。 嗯。 这里面呢，第一个他不好证明他的那个职业的种类。 对。 怎么叫你相同或相近行业？那么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他主张 1500、2000、那么我们考虑在他这个根据他的年龄、劳动能力，觉得这是属于他的合理范围的，我们可以酌情考。 啊，了结了，这是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的这个赔偿纠纷哈。 嗯 啊，但是呢，王敏山他并没有通过这起纠纷来获得他这个想要得到的这样的补偿，是吧？ 对。 除此之外，除了误工费和这个医疗费之外，他还主张了什么费用呢？ 还有两个费用，一个是那个残疾赔偿金，还有那个交通费这块，这是比较他在他这里面问题比较大的一块。 嗯， 首先看这个残疾赔偿金，因为它构成了实际伤残，按照法律规定可以索要那个残疾赔偿金。在受伤期间呢，他还看了一些相关法律书，他那个知道就是咱们法律规定啊，对于像他这种长期在城镇工作，不以这个农村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这种人，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赔偿。 对，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是受二元那个户籍体制的影响，我们这个赔偿是两个标准，一个是农民标准，一个是城镇标准。 对， 而这两个标准呢差的那个又比较多，将近可以差到一半。 嗯， 那么他说那个我是在京务工很多年了，我长期属于长期在城镇工作， 嗯， 我只有过年过节才回趟老家，现在家里的地都不种了，主要那个来源就是靠我在外边打工挣的钱。那么根据这个规定，我应该就是说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但是呢，这块又出现了证据的问题，他没有证据。法官说，那么你有单位证明吗？有那个劳动合同吗？证明你长期在城镇工作？他说没有。就是那个法官又说了，说那你有那个暂住证吗？证明你长期在城镇居住。 嗯， 他说我们这个打零工的属于那个哪有活就上哪干几天，属于那个流动性很强，根本就没有一个住的准地儿都没有，上哪开暂住证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很难对他按照那个城镇标准进行赔偿， 因为他必须要证明他近几年都是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才可以，是吧？ 对对。他没有证据， 那只能按照他的户籍地的， 对，按照农民标准来对他进行赔偿。 哦，那就又差了一大块。 嗯，对， 是吧？ 嗯 啊，那另外他还有什么别的主张？ 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费这块。 嗯， 交通费这块虽然数额不多，但是王敏山也觉得自己也是好像是受了很大委屈，因为这个在城镇这块他打的这个咱们这个出租车公司都有正规的发票，这块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但是他回老家这块呢，他那个比如说去一些别的乡村呐，啊，或者别的城镇去看病的时候呢，他没有出租车，那么他又受伤，他那个又没办法，他只能那个打那个咱们就所谓的黑车。 嗯， 就是私人车。那么这样呢，他就没有那个票据。 对， 顶多那个人家给你写一个条说你租我的车然后干嘛，但是这样我们很难考证他的真实性。 嗯， 这票没法认，但是这个呢又占了他交通费的很大数额，他自己又觉得本来在农村租这种私人的车就比打那个出租车要贵。 嗯， 好像被别人敲了竹杠一样。哎，到了法院又不认，就觉得很委屈。嗯，很无奈的感觉。 最后等于说我们这王敏山的请求很多都没有得到咱们法院的支持， 就很多相当于打了折扣，原本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赔偿，因为证据不足，那么没办法，只能给他那个适当的降低。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其实他的这个遭遇也能够反映出目前在很多外地来京务工的朋友受到一些交通事故的伤害的之后，在维权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窘境，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吧？ 嗯，对。 嗯， 带有普遍性，因为我们院受理的很多这个来京务工人员这种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这个案子当中，京务工人员都存在这个 就是说举证能力欠缺，不知道如何收集证据，如何举证，这方面都存在问题。 所以咱们只能从他现有的证据来给他相应的支持， 对。 有时候是不是我觉得承办法官他可能他会相信这个人说的是真的他的确这个是有这样的情况， 是， 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去从证据上去支持他。 法官来说我们也很同情他们，本来就是来京务工很不容易，那么有些费用他可能也不会去作假，但是没办法，我们打官司讲究就是证据，要讲究一个公平嘛。 那我们这位这个王敏山朋友，那他维权的第一步就是截止到这里了很多他的希望得到的赔偿都没有能够得到那他接下来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怎么做呢？ 接下来那么就是等到那个法院开完庭之后呢，那么就是等到法院的判决，然后法院判决完了之后呢，那么我们发判决的时候也给他进行了一个释明然后那个判后答疑，就告诉他那个这费用为什么没有支持。那么作为他来讲呢，虽然有些不甘，但是也能理解那么应该他最后也没有上诉然后最后是主要费用应该是保险公司来承担，保险公司的这块那个没问题，大概应该是判决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就是支付，拿到那个最后赔偿款拿的还是比较顺利， 那起码能够缓解到燃眉之急， 对， 有继续治疗的费用然后这个生计的问题生存的问题。您看他这起案件是他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被别人的车给撞了，是吧？其实呢，我觉得他可以有，不仅仅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人身伤害的这样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来解决他的问题他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工伤待遇可以申请工伤呢？是可以的吗？ 如果他有正规单位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像咱们这种来京务工人员，他没有正规的工作单位，更没人给他上工伤保险，所以他没办法主张这就是寻求这条那个索赔之路，没办法，因为他只是从事的临时性的工作。他没有单位，然后也没有工伤保险所以就没办法，只能是通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这条那个诉求 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一位这个朋友除了说您刚才跟大家提示过的他在证据上的收集存在很多欠缺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社会上的救济渠道或者什么方式能够去帮助我们这位朋友解决他遇到的燃眉之急呢？ 那么从我们法院这块来讲呢，比如有一个叫先予执行这样一个程序就是说比如说像王敏山这种治着治着没钱治了，无力负担医疗费，那么他可以在法院起诉之后判决之前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那么法院可以对这种权利关系比较明确的然后事实比较清楚的在判决之前先向保险公司执行一部分，然后解他的燃眉之急然后可以给他那个就算保险公司垫付医疗费，这个是一个途径。 另外我觉得像他这个条件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法律援助的条件，他可不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 法律援助这块因为咱们在司法实践中是刑事方面的比较普遍一点民事方面这个法律援助见的不多，那么将来呢我觉得我们国家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拓展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法律援助的这个资源有限，人员有限，普及不到这么多人，那么我们可以一下拓宽他一下他的形式，比如说我们如果不能出庭的话，不能带他出庭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呢这个提供这个诉讼指导这个延伸一下他的这种服务的形式那么给咱们农民工提供一下这种指导性的这种工作，好让他就是说在打官司之前知道我如何收集证据如何举证使这个自己的这个索赔之路走得容易一点。 对，因为像很多这个刑事案件法院可以指定这个辩护律师来对他进行辩护那民事案件他的代理人必须得自己去找。 对。 所以说首先我们这位来京务工人员朋友那您首先得需要，如果说我一旦寻求需要这方面的帮助，那么可以主动去找到咱们北京市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是吧？ 是。 这个咱们法院不能主动的去帮助他找。 对对，法院不能主动去帮助找。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设有诉讼服务都有这一块就法院在这个本着这个公平站在这个公平的这个立场上呢，可以对他也进行一些这种诉讼指导工作，在他这个立案的时候就是给他一些提示，就是说你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开庭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引进 也会给他就是这方面，其实就是说你可以去找法律援助，如果你请不起律师的话，就是给他这方面的一些提示，但是不能过多的干涉。 对，这还是一个当事人自己的一个选择，是吧？ 对，而且我们就是出于对被告的一种公平的考虑嘛，法院是一种中立的地位，我们只是进行适当的指导。 通过这样一起案件，您刚才也跟大家提了一些建议哈，这证据收集上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哈。另外呢，通过这件案件反映出另外一个普遍的情况，就是在很多这种临时打零工的朋友的身上，就发生这种不签劳动合同啊，不上工伤保险呢、啊，遇到了纠纷以后没有单位去管他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个很就是让我们大家听起来很沉重的一个话题哈。那您觉得这一块作为我们这用人单位也好啊，这些工地的施工方啊、发包方也好哈、承包方也好，是不是在这一块也应该更加注意一些呢？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建设市场呢有点混乱，它并不规范，因为我们不允许这个层层的分包。为什么？就是防止这种层层分包、层层转包之后，到最后实际干工作的是一些包工头、临时性的包工头，而不是一些正规的这种建设单位。那么这种临时的包工头，他就会组织一些临时的这种务工人员，他在这儿劳动。但是呢，这样的话，一个是那个咱们没法对他进行管理，没法跟他签劳动合同，也没法上保险。另外一个呢，一旦出现这种他们这个资金链的断缺啊，那么我们这个务工人员的这个工资也是一个问题，不好讨要。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首先这个建筑市场这块要进行规范，就坚决这个杜绝这种非法分包啊、违法转包啊这种情形。 另外就是说很多这个包工头他就是也不给自己的这个雇佣的人员上保险。 对。 也不签劳动合同。 对。这是很普遍的。 导致了现在有些人就是一旦遭遇到伤害的话，没有办法去寻求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更好的救济的渠道。 是。 可以说通过这起并不算很大的案件能够反映出很多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起案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哈。在切实保护咱们来京务工人员的朋友的劳动权益的上啊，能够做得更进一步，是吧？ 是。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李亚丽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就这样的一起案件做出了介绍，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再会。 再见。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肢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这就往那腿上的小巴掌往那撞了，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被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关注涉及到工伤赔偿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